啊，它只有这个湿季和干季，只有两个季节。比如澳大利亚的北部，那它就只有湿季和干季，并没有像我们这样有这个明显的四季。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喜欢有这个明显的四季的啊，这样的气候。There are four seasons in a year. 那么它们都分别是什么呢 ？There are spring, summer,Autumn and winter. 那么大家也可以试着这个唱出来啊。那么我们学过的这个句子 There's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好，那么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啊，夏天和冬天它的气候是什么样的。 It's usually hot in summer and cold in winter. 您听懂了吗？那么在夏天呢？In summer, 我们要用这个介词 in. It's usually hot in summer and cold in winter. In spring, it's usually warm, and in autumn, it's usually cool. 大家注意到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啊说在冬天，在夏天，我们可以给它放在后面，就像我们第一个句子里面说到的 It's usually hot in summer and cold in winter, 在夏天，在冬天。那么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把这个在哪个季节呀放在句子的开头，也就是放在句首。比如我们可以说 In spring, it's usually warm, and in autumn, it's usually cool.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句话。In spring, it's usually warm. 在春天呢经常是非常的暖和。And in autumn, it's usually cool. 那么在这个秋天呢，通常是非常的凉爽。好，再来看一看，如果我想说啊，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春天，应该怎么说呢？ I like spring very much. I like spring very much. Like 什么什么 very much 就是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什么什么。I like spring very much. 要说我非常喜欢冬天呢，那就是 I like 什么啊，非常好。I like winter very much. 最后再来看一看这位作者，他认为一年的最好的季节是什么？ I think it'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那么他认为呢 ,spring 是一年最好的季节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是最好的，一定要用 the best 后面加上这个名词。比如说 the best season, 最好的季节。那么最好的老师呢 ,the best teacher. 最好看的书呢 ,the best book. I think,It'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我认为春天是最好的季节。那么为了大家更好的能够谈论一年的四季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个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 season is it now? It's spring. How's the weather in spring? It's usually warm. 当我们在问现在是什么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What season is it now? What season is it now? 那么什么时候有可能用到这样的句型呢？比如我们有朋友从国外来啊，一些这个外国的朋友，那么他们到了北京呢，或者是到了我们国家的其他城市呢，可能会问当地的市民啊，现在你们是什么季节呢？啊，我们可以介绍说哦，现在是 spring, 现在是 summer, 所以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It's spring, 或者是 It's summer. 那么外国朋友可能就继续会问了哦，那春天它的这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 How is the weather in spring?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用 how 来提问，就是说是怎么样的，春天是怎么样的呢？ How is the weather in spring? How is the weather in spring? 如果我们要说冬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就要是 How is the weather in winter?好，那么在回答 How is the weather in spring 的时候，答语应该是 It's usually warm, 通常是温暖的，暖和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